北京时间21:00，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的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平时的节目呢，经常带领大家出去玩，出去旅游，出去吃吃喝喝，出去逛夜宵市场。那今天呢，我也想带大家继续是出门逛逛，但是今天逛的呢相对有一点特别，我想领大家去看演出，去看剧目。今天呢也是特别给大家发一个福利，请来了一位嘉宾来做客我的节目，她就是国际女性戏剧节创始人兼艺术总监李子小姐，来坐到我们的节目的制作机房来和大家见个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小彤好，我是李子。 哎，今天呢能把她请到这里，作为一个女性戏剧节的创始人哈，我当中有几个词儿都特别感兴趣，但是归根结底我觉得溯源吧还得说是戏剧开始，然后我们再说女性戏剧好不好。 嗯，好。 嗯，先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样的定位算是戏剧。 戏剧的这个问题好大呀一下把我问懵了。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但我相信很多的人可能讲到戏剧，他们会想到的是看演出， 对，舞台剧啊，话剧啊之类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戏剧它是一种对话， 嗯， 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嗯， 比如说你走进剧场， 嗯， 它其实是它的编剧或者是导演，就是它的主创， 嗯， 他自己的价值观和他生命的经验的分享。 嗯， 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就是戏剧能够带给大家的很不一样的那个东西。 嗯， 这也是我在做国际女性戏剧节的时候对于戏剧的一个不同的定位。 你说的特别对，就是像我们平时包括看电影看电视剧，其实这也都算是戏剧的另外一种呈现方式。 嗯嗯，戏剧作为第七艺术，它是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的综合体。对，然后 太全面了。 对，其实包括影视在最初的时候也是 从戏剧的经验中去、 嗯、 去搬过去的、 嗯、 那当然他的从现在来说他的那个创作方式啊他的讲述方式会有一些不同、 嗯、 但是其实戏剧是一个很本源的东西，因为大家可以去设想其实人类在篝火时代就有戏剧了，他可能他的能够带给人们的东西更符合人们内在的需要吧，只是大家会忘记、 哎、对，我觉得、嗯、我觉得你这个观点特别对，就像我昨天对于美术绘画的思考，我就在想其实绘画人类就是在有文字之前、 嗯、 做记录不都是用绘画的方式吗、嗯、就像你刚才说戏剧可能就是这两种艺术形式应该是人类最本源的一种内在就有的东西，与生俱来的东西，只是我们现在对于艺术的追求更高的境界，然后不断的去深造和学习，但是它并不是什么神秘和神奇的要去大胆的去表现，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解放天性。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啊戏剧好高雅呀、 嗯、 我会不会看不懂啊、 嗯、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嗯、 你就可以想象说其实不同的剧目它是不同的人在跟你聊天， 嗯， 有的时候你会看一个剧你会觉得看不下去，那其实是因为你比他高明、 嗯、 那个和你聊天的朋友他所想的可能你早些年就已经想清楚了所以你觉得啊我可以干点别的什么然后那有的时候你当你和智者聊天的时候你会被吸引、 嗯、 你会觉得他打开了你，你会觉得有收获、 嗯、 那他会成为你很好的朋友，那所以其实戏剧就是这样的，虽然去剧场看剧它也可以是一个你生活中很有仪式感的很美好的一种体验。 哎，你这个说的特别对， 它可能不是一些现在社会上一种目的性的社交， 嗯， 它更多的是你和你自己的约会， 而且就是去剧场你要收拾停当，穿着得体，其实这一系列的东西也是对个人素质的一个提升， 对， 一种体会。 对，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不是我自己哈，想跟你探讨一下、 嗯、 就是不太敢去看一些很有悲剧色彩或者是有那种小的那种灰色地带的那种东西，因为我入戏就很深，深了之后就出不来，然后以至于可能看一个话剧有一点那样的调调的话我可能会压抑自己很久、 嗯、 有的时候一周、 嗯、 甚至一个月我都曾经有过、 嗯、 然后我就很挑东西，身边朋友也说你太挑东西了，但是我说哎呀那我入得太深，包括我读书也是就会感觉情绪很压抑、 嗯、 我想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跟我有一样的这种体会，应该不止我一个人这样。 我觉得可能你讲到这个点、 嗯、 那也就是戏剧节存在的意义了、 嗯、 因为其实每个人他会有不同的喜好和口味，或者是不同的时间段他会有不同的需求。 嗯， 那像我做国际女性戏剧节，我们所挑选出来的剧目可能是更注重于你从这个戏剧观演之后你得到某种能量性的东西，这个是我们特别在意的。因为有很多的媒体也会问我说那你挑戏的原则是什么，那我好戏好看的戏这个只是一个前提，我是希望能够把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女性生活样本和当下的生活是有互文的，而且它一定是要给予一些能量感的东西。其实我是在选择智者，我在选择那些有智慧的艺术家，然后和他们共同来欢迎你走进剧场啊，然后去开启一些你不同的思维方式的东西、 嗯、 那这个是我们在做戏剧节的意义吧。嗯， 我觉得就是戏剧节电影节我们知道国际有很多， 嗯， 然后只是定位女性戏剧节的、 嗯、 而且是国际的好像几乎没有，以前没听说过、 嗯、对， 你应该是首创。 对， 对，是。 为什么要选择女性？ 其实当初想要做女性戏剧节的时候想法是很感性的。 嗯， 我自己本人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学的都是戏剧导演，那个时候其实我只是在关注创作这一块，但是因为经常在剧场里、 嗯、 我会看到其实中国60-70%以上的观众是女性，那后来我跟一些其他国家艺术家聊，其实东方、 嗯、 整个东方社会都是这样，而且女性群体其实是一个对于他们的就是情感世界啊这种精神需求是很丰沛的需求的，他们也想表达，那其实仅仅观演也是不够的。然后另外我从创作者的角度上来说，女性题材其实是一个库，而且我们不仅仅是在为女性做戏，也不是只给女性看，其实是我们在致力于去和女性沟通，去了解她们，然后去了解女性和她们的家庭。因为女性 其实在家庭文化的建构中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嗯， 尤其是他对孩子的教育和影响。 嗯， 那女性本身也是需要艺术去滋养的，她也会用艺术的方式去滋养她的关系和她的亲子关系。 嗯， 所以其实戏剧可以为这些家庭提供这些真的是有帮助有直接的显性作用的功能。那我其实做国际女性戏剧节也是因为我自己很感恩戏剧，学习进入到戏剧专业的学习是一种偶然，但是当我进去以后，当时大一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改变我很多。就是当时我的父亲因为摔了一跤以后他有并发症，然后当时一下很严重，病危通知书，但是他现在好了，但那个时候我是极度黑暗的。 嗯， 而且到了新的学校，然后我没有办法跟同学和老师诉说，而且这样的事情其实诉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改变不了什么，所以那个时候你必须自己去面对。当时导演课你第一堂课老师就会跟你说，你们要学会体验生活，那可能这个只是教科书里的一句话。 嗯， 但是对我来说这句话给了我一种启发，就是你要学会去体验你自己的黑暗和压力。 嗯， 所以我就变得我抽离出来关照此时此刻的自己，那这个东西可能它只是一个转念，但是给你特别特别大的帮助和能量。那还有就是因为 当你从外面看你自己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其实你就变得可以承受了，因为你会更客观更冷静，并且你会给他爱，你会给他同情，所以就变成是你自己给他的，然后你会鼓励他。其实人生客观的说，困境会比 顺境要 多，但是你如何在困境中把它变成一个顺境，就是其实是你自己要有智慧去做的一件事情。而且往往有的时候别人很难帮到你，因为有的时候你陷在一种就是你的情绪、 就是、 或者说对你陷在一种僵局里，你自己都走不出来，或者你不愿意走出来，别人对你的帮助都被你挡掉了。 嗯， 他会有这样的东西。 会。 那所以其实如何向内看，如何打开自己，这个是戏剧，也是国际女性戏剧节想要和很多的朋友去探讨的。 没错，就是打开心扉、敞开心门。 对对对，因为我常常会说一句话，我说，其实爱就如同艺术创作。 嗯， 爱要向内长。 嗯， 就像艺术创作一样。然后艺术创作要打开自己，就像爱一样。就是其实这句话说的似乎有一点悬，但其实可以细细的去想。 嗯， 因为这也是我在就是创作啊，包括做国际女性戏剧节，然后也和很多的朋友，有很多的观众，然后有过很多很坦诚的这种聊天，然后也和很多的艺术家有过很好的这样子的很多的这样子的沟通以后，慢慢体会到的东西吧。 我觉得 大家分享， 今天咱们俩这个话题是从戏剧国际女性戏剧节进入的，但是我们慢慢展开之后发现我们在探讨人生。我觉得和我们播出的这个时间段每天晚上9点也特别的契合，就在这么感性的一个时间段和好朋友们来一起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好的，我们来休息一下，进首歌曲，一会儿回来呢和李子一块儿继续来聊国际女性戏剧节。 Se se bom, do parte na porto, pois do sul, pois do sul, moi j'entends des chansons. Se se bom, de sortir des motos, des petits rien du tout, mais qui en disent long, en voyant.Qu'était dans ses yeux un espoir merveilleux qui me donne le frisson. C'est si bon, ces petites sensations, ça vaut mieux qu'un million. Tellement, tellement, c'est bon.Thank you. passé et plus de recommencer à la moindre occasion. C'est si bon de jouer du canon tout le long de son dos, tandis que nous dansons.C'est à moi pour de bon. C'est si bon. Et si nous nous aimons, cherche pas la raison. C'est parce que c'est si bon. C'est parce que c'est si bon. C'est parce que c'est trop bon.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要带领大家一起去了解戏剧，一起去看戏。刚刚在上半时段呢，我们请来了北京国际女性戏剧节的创始人兼艺术总监李子，和大家一起来聊她是如何认识戏剧的，又是如何对她产生人生思考的。那么接下来在下半时段呢，我就要让她和大家来更深入的来聊一聊这个国际女性戏剧节这个话题了。来，再次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小彤好，我是李子。 那关于这个国际女性戏剧节，我们在上半时段可以说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引子，我们就开始聊人生聊理想了呢。那接下来我相信还有很多朋友会对这个节是很感兴趣的，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国际女性戏剧节已经7年了。它创立是在2011年的时候。但因为是双年展，所以今年是第4届。戏剧节的演出期间，也会有很多的戏剧主题的活动。那我们的板块大概是以舞台剧的演出为核心，那同时也会有戏剧主题的艺术展，也会有一些公益的项目，接下来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 我们很感兴趣。那我就替观众朋友先问几个问题啊。首先说是剧目展，那在今年的戏剧节期间，我们都可以看到哪一些好看的剧目呢？ 今年的国际女性戏剧节的主题，年度主题是成为幸福的创造者。那这个我可以花一点时间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会选择一个这样子的主题。那其实在现在这样一个很有生机的时代，很多人都选择成为了事业的创造者。90后也开始进入生育期了，然后80后更是集体进入生育期。那很多人是生命的创造者， 没错。 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是自己幸福的创造者。那也有一些媒体会问我，就是女性戏剧节，那你是怎么看待女权的？有人会这样问我。那其实我是会觉得，其实每一个时代女性们面对的挑战和问题是不同的，但是他们在努力的去解决。那和19世纪下半叶的女性不同，现在的我们其实是拥有很多的权利的，在尤其是城市女性。那我们在拥有这些权利的同时，其实我们也拥有了一些义务，因为它是连带的。你要完成这些社会职责、社会义务的同时，你也不能去丢失你的女性的家庭属性。那其实现在的女性是在有双重压力下的，可能在不同的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不一样，但是我们所希冀的东西是一样的，那就是关于爱的。如何幸福的。所以我们今年的年度主题是成为幸福的创造者。那我们今年来自香港、北京和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的5部剧，也是其实从不同的角度在探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已经上演的有来自香港的《期限》、《舞至爱之终结》和来自北京的《灰姑娘之水晶鞋奇缘》。那接下来朋友们还可以有机会看到的是 一个香港剧团的萨拉凯恩在4:48上书写，和来自克罗地亚的戴珍女孩这两部剧。那萨拉凯恩呢会在鼓楼戏剧场8月23号到26号的时候演出。萨拉凯恩可能有些朋友会比较陌生，但其实在戏剧行业里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人物。他很年轻，是近现代的人，但是他在英国是和莎士比亚齐名的。 哇， 这个女生她只活到了28岁，她留下了5部作品，而4:48是她的最后一部作品。一个女孩她每一天都会在凌晨4:48的时候醒来，在那个时候写下的像诗歌一样的絮语。如果你去看那个剧本，你会很惊讶，这样的剧本怎么排剧呢？就是它的排演难度非常非常大。那我其实也看过国内的，也看过包括国际的其他版本的关于4:48的排演。那香港的这一部4:48是我觉得非常棒的一部作品，也是国际级的、世界级的演出水准的样子的一个作品。所以推荐给大家。而且萨拉凯恩其实是把你灵魂中特别痛苦的那一面，用很不一样的方式去表现出来。在除了给你那种很震撼的戏剧张力的东西以外，其实它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是一种力量上的东西的反思。那而且我觉得现在好像大家挺流行在说一句话，就是说90后都开始进入中年危机的思考了。其实我觉得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会觉得自己其实在28岁的时候是挺焦虑的。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些事情它即将发生，但是你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往那条路上走，所以可能每一个人生阶段会有不同的要去思考的问题。那我觉得这部剧是能够给不管是28岁之前的还是28岁之后的，我觉得都能带来很多很好的东西。然后戴珍女孩呢是9月9号和9月10号在水立方上午和下午都有演出，也是一部儿童剧。它其实是克罗地亚的一个很奇幻的小丑剧。它的故事很可爱，又有一个女孩她生下来的时候身上就有很多的针，所以她没有办法拥抱，所以大家都嫌弃她很难过。然后这个时候她的家乡来了一个马戏团，这两个小丑一开始也嫌弃她，但是后来她发现，哎，我身上的针其实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很有想象力。那这两个小丑也开始觉得，哦，你原来其实可以是我们马戏团的 superstar。 所以就是她其实是给不仅仅是小孩子娱乐的东西，它更给了这些家长带着孩子看完以后你可以营养去做发酵的空间，你们去探讨什么就变得很重要了。那当时这个导演也有跟我说，因为他们在欧洲演出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孩子的家长很胖很胖，然后他当时这个爸爸看完以后竟然哭了。他说这个，因为这是个成人，他说，哎，其实我这一身肉就是我的针啊。就是他其实成人会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去， 就是把我们的所谓的缺点，别人眼中的缺点，然后变成我们的优势，只是看你怎么利用。 对对对，其实他是在探讨这个问题。那其实这也是孩子的教育过程中家长要研究的一个课题。 你说的对，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弱项，这没有人是完美的， 没错。 那但是你如何把你自己的特点，就是把你的缺点变成你的特点，并且去扬长避短，然后去发现自己很与众不同的人生。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也是这部戏，也是国际女性戏剧节想要带给大家的 啊。我觉得你这个应该叫做国际女性儿童戏剧节， 因为其实女性很重要 的 一部分 是和孩子在一起。 对, 对， 因为她就是有一个母亲的角色是一定要去完成的，而且要需要你很好的去完成。 对 对, 对， 其实滋养母亲的同时，滋养女性的同时就是滋养母亲，然后滋养母亲的同时就是滋养孩子和家庭。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哎呀，你看你做了一件多伟大的事情。哎，刚才你好像还跟我聊过，就是你们还有什么公益的计划是吧？ 对对，叫花样计划。那每一期会有不同的一个公益目标。在上一届的时候，上一期的国际女性戏剧节上，上一期的花样计划里，那我们完成的是对于那些想要成为职业导演的女性的一个职业跨越，帮助她们完成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那目标也达成了。这一期的第二期花样计划，它的公益目标是针对妈妈群体的。那因为其实我从通过很多的媒体啊，各个方面的渠道就有了解到一个数据，就是很多女性在产后抑郁的这个比例竟然高达95%。那其实 有一些可能他并不是严重到有抑郁症的这种程度、 嗯、 但是他多多少少是需要一些心灵能量的补给的、 嗯、 那其实戏剧是可以滋养他们也可以滋养他们的亲子关系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公益目标的价值所在。也欢迎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国际女性戏剧节的公众号然后来报名。经过初选以后，我们会进行一系列的公益性的戏剧的培训，进入中选以后，我们会进入到排演期，把这些所有妈妈们的故事变成一部剧，是你们自己的故事哦。然后演出会在第五届，也就是2019年的国际女性戏剧节上演出。然后这个画阳计划它的目标其实就是希望能够用戏剧打造一座没有心灵桎梏的透明城市，为女性，为她们的家庭。 哎，说得太好了，没有心灵禁锢。其实有很多时候女性是很伟大的一面，就在于太多的付出和太多的包容和承担，但是却没有地方去吐槽她们内心的那些痛苦和狰狞。所以我觉得你给了她们一个很好很明亮的平台。 对对，也希望她们能够把她就是内心里其实最真诚的那一面表现出来，其实对于她们来说是一件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的事情。 特别感谢李子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觉今天的时间过得好快。与其说今天我们是在聊国际女性戏剧节，不如说是在聊是戏剧如何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生命。让我们敞开心扉，拥有更多精彩人生。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带。